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国际主体色相研究所和日本全国金日成金正日研究联络会向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正在我国访问的国际主体色相研究所代表团5月5号进献到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的。另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以事务局长尾上健一为团长的国际主体色相研究所代表团5月5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